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这到了周末呀，就有一种想出去玩的心情。 嗯， 所以呢猛然开开话筒啊，总觉得自己在郊野一般。 在郊野是什么意思？ 心情特别舒畅。 哦，好的。 心情特别开了。 说两遍有助于大家记住我们现在是哪个频道。 当然大家肯定会记住的。 嗯， 是不是一扭到 FM87.6。 对， 大家就知道了，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哦，三遍了。 这跟口播似的，每次都得播三遍啊。今天呢咱们到了周末，继续要跟大家聊的也是大家也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伴侣动物。而且呢今天咱们聊的面可以更大一些了。 哦， 因为好久没来的他来了。 对，这就是我们京城著名的异宠方面的专家， 也叫鸟医 啊，唐国良医生来了。除了猫狗他不看，别的您都可以问。 对啊，这个大家可以尽情的发送微信啊。 对， 如果您家没有养这些除了猫狗之外的这些宠物的话， 嗯，猫狗的也没事， 正在路上。 对， 马上就到。 那位大夫临时有一个小的病人来了，当然是救死扶伤比较重要。 哦，那倒是， 对吧？ 那倒是， 稍微可能耽误了几分钟。 嗯， 不过大家无论是猫狗的还是其他异宠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先发过来。 对， 那个马上就到。 而且唐大夫对于猫猫狗狗也有一些了解， 上学的时候都学过。 哦， 简单的问题应该 这都是9年制义务教育里边我们都培训过的。是不是？ 因为他们兽医是不是在上学的时候应该也是不分科的？ 我不知道啊。 对对对，唐大夫 本科的时候是不分的， 对吧？就是你们都得学吧。 对， 就跟医生一样，医生上学的时候基本也不学，也不分科，都是到了医院以后才分科。 对，然后到研究生的时候，你会考有临床方向，还是有这个就实验室的方向， 嗯， 就分了，包括预防啊等等，就分方向了。 嗯，好的啊。刚才说话就是来自美联中的唐国良医生，也没让人家自我介绍。 谢谢主持人帮我介绍。 好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 嗯， 最开始呢在等着大家的问题的时候，一般都是我们来提出一些最近遇到的一些问题。 你最近遇到什么异宠方面的问题了吗？ 我还真遇到了。 真的吗？你那个狗群现在已经扩大到连异宠都扩进去了吗？ 哦，你说异宠啊？ 对呀。 啊，哦，没遇到过 啊。那你遇到的是猫狗的问题。唐大夫可以吗？ 可以 可以，唐大夫可以， 而且是关于怎么教育他们的。 哦， 最近是我就有的时候刷一些无聊的时候啊， 嗯， 刷一些小视频。这小视频里边呢，因为我比较爱看宠物类的，可能他给我推送的就比较多。我最近发现，哎，我收到的这些小视频里边啊，有好多都是怎么教育这些猫猫狗狗的。有一个方法，基本上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方法。 扇是吧？ 不是打，跟打差不多，但不是真的去打它们， 吓唬， 而是比如说这个猫狗不吃饭，啊，不吃饭，它就拿了一个小布偶， 嗯， 也是个小猫或者是小狗，你看啊， 哦， 你看啊，往那嘴里塞动，不吃不吃，啪啪啪就打这个小布偶，啪啪啪就打它，然后当时那猫，哎，不管是猫不管是狗啊，都是惊恐的表情， 哎呀 哎呀，都特别害怕。紧接着他拿起来这个食物喂这猫或者是狗，咔就吃了。 真的呀？ 我不知道这种示范性的教学会对他们有用吗？ 哎，你这个有点像过去那个宫廷戏里什么扎小人什么，是不是涉嫌封建迷信？ 好像没他们那么灵异。 他那个没你们那个教育方法没有扎，这只是扇是吧？背后写一个他们家猫 名字，有点 名字就写一个他的名字， 就是杀鸡给猴看，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啊！敢不吃别人？ 好， 哎，就吓唬他， 利用封建迷信，然后再。教育猫狗当中展开一片天地，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或者说也可以说利用猫狗的同理心，嗯，是 对你说这个词儿特别 深受。 同理心这个确实在就是有这个就科研工作者 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那目前做的最多的就是实验动物比较多的就是小鼠、大鼠。 嗯， 那确实有学者在这方面做研究、做工作。那同样的笼子的那两个小鼠，让其中一个就是人为的制造一些，它比如出现一些疼痛， 嗯， 然后另外一只小鼠可能会表现出同理心。 哦， 那这个是有实验证明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像刚才说的这个跨物种或者就是跨动物和毛玩具之间会不会有，我还真不太确定。 哦， 对，会不会有这个效果，确实不好说。不过最近还有另外一个视频我觉得也挺火的，我也看到一个，就是这个真的是体现，感觉是体现动物这个同理心的，就是一个人拿勺吃一个狗狗的那个蛋糕，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 哦，看到了。 对，快下来然后吃了。哦，然后边上那狗狗的表情就亮了，特别惊悚的一个表情。 哦，还没看过， 没看。你知道有那个蛋糕吧？ 对，对，就是一个 蛋糕， 就是做的特别像， 特别像的一个沙皮狗吧，好像是一个蛋糕。 哦哦哦， 对， 小的那个， 对对对 对， 直接拿刀咔就把头， 拿勺。 那个真的做的是太像了，我觉得。 对 了，是吧？我第一次看见那个，我都觉得不太敢吃，做的实在是太仿生了。一模一样。 对，就是他那个也是视频嘛，就切完那个之后，后边一个狗的表情，意思，就差不多是这样。 我觉得如果是做成像那么像，狗分不出来，很正常，因为你就突然拿给咱们看， 是 不告诉你是一个蛋糕， 嗯， 你也会觉得哎呀，做的真的是太一样了。 是， 但是你说那个小娃娃那种， 哎，真就拿一个 小娃娃，那个，长得真的是差挺多的， 差的非常远，甚至有的直接就拿一布娃娃。 所以他们真的分辨不出来吗？ 不知道啊， 这 视频呈现的就是我好像是管用了。 他那个呈现了几个样本的，还只是一个？ 呈现了基本上都是打完之后都听话了。 哦， 有的是不喝水的，有的是不拴链的，有的是什么不吃饭的，等等等等，反正就是不听话的。 哦， 还有呢就是到处咬东西。 哦，就通过这一顿， 哎， 跟 咬东西那特别逗，是一小哈士奇， 嗯， 啊，在那啃，还在那啃桌子呢。 嗯， 然后他就拿了一个也是狗啊，狗娃娃啊，往那个桌子腿，你看他，你看他，你看看看看看看他啊，就拿嘴啊，就那也啃那个桌子，你看，啃两下，别，拿棍子，剁，那小孩浑身就已经抖了，直接就乖乖的走了。 哦，也可能是觉得你疯了，是不是？ 也有可能 主人抽了。 反正我当然啊，我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我觉得是因为像他们对人的情绪变化是 很敏锐， 很敏锐。 嗯， 就是同样一句话，你用不同的那个语气跟他说，可能达到的效果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说“走喽，咱们出去玩喽”，这种话他可能就啊特高兴就过来说“走，出去玩”。特厉害的，他绝对吓得就往后退。 哦， 他不知道出去玩是什么意思， 对，但是知道你的语气。对， 大概知道你的语气是什么。 哦， 所以这个我觉得倒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就是聊聊天啊，闲聊。哦，咱们看看正事啊。不，咱们先欢迎一下那个刚刚抢救完病人的这位。 嗯， 是接种了，不是接治了一个什么病人啊？ 啊，其实也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有一个猫 猫。好，你那个话筒没声，换一个，换你旁边的那个。哎，这个好一点。 他们进行了一番，这叫华容道士的挪来挪去。 有点高难度，其实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危重的情况了，就是刚好快要下班的那个时间来了一个猫猫，然后看耳道的，它是一个复诊的病例。 嗯。 然后呢，因为正好他在上一周来就诊的时候，那一天正好要打疫苗，因为不打就过期了，就晚了，所以当时给他选择了接种疫苗。那那个时候呢，那只猫猫有一些过敏性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些比如说免疫抑制剂啊，或者免疫调节剂这样的药物，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激素这样的药物去口服。那如果他在刚打完疫苗的那个时候呢，可能我就没有办法给他这些药物，因为可能会影响他的疫苗反应、免疫反应。那所以我就让他在家先保守治疗了差不多一周左右，然后正好今天复诊的时候他来的有一点点晚，然后就没办法吃到了一点点。 是老病人了哈。行，好，没事啊，你先休息一下啊。 好，你先写个检查。 我还好。 正好 六点的时候交给 我。检查好吧。 相遇丸子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们的神医的， 哦， 唐神医。哎， 好，他说那个，哎呀，唐神医终于让我看上了。他说我的乌龟、水龟、 为什么总是养着养着好端端的就死了就暴毙了。我养了这么多年了，最长的一次养了6年，但是呢在前不久忽然的就死了啊！多方了解都说是什么肠炎，可是我温度恒定，按时喂食，为什么好端端的它就肠炎了呢？我已经很注意了，有时候发现在初期我给它喂点叫土霉素是吧，他说能好，但是有的时候就好不了，请问一下怎么避免水龟得病？来吧唐大夫。 唐大夫的那个话筒也没声抱歉啊，您再换一下，我们调整一下。您接着说。 好了， 涛涛，调整一下。 回到刚才的话题啊，本身这个龟的饲养管理上，实际就不是特别容易，相对是挺复杂的，你需要管理很多事情。好使吗？这个？ 没事，您接着说 啊。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位朋友很注意的这个饲养管理的这个条件，就水温啊各方面还是注意的。但是除了水温、水质以外，还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那在龟类饲养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营养的问题，包括饲料选择上，那包括饲料的钙磷比，还有。非常重要的钙磷比的要求是一个达到 1.5-2:1，就是钙多磷少。那很多人，因为我接诊病例里遇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饮食是不正确的，就是为了包括喂比如生肉啊，就牛羊肉也有喂这个喂虾的，虾活的虾或者虾皮， 活的鱼， 对，活的鱼还好，活鱼还好，那主要是这些就是鲜肉或者说这个虾，无论是活的、冻的，或者是虾干，那这些它因为都是肉，它里面含磷很高，含钙非常低。那长期这个饮食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钙代谢出现了问题。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可能喂的钙是足量的，但是它可能会没有办法晒到太阳，或者它没有办法补充这个维生素 D。因为维生素 D 对钙的代谢也非常重要，即使它比如说饮食钙的量是够，但如果说维生素 D 缺乏或者没有办法合成维生素 D， 它也会激发一些就是营养代谢方面的问题。那在两爬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跟钙相关的叫代谢性骨病，然后它有很多来源呢，有营养激发的，然后有肝脏或者肾脏激发的都有可能出现，所以问题会可能会比较多。然后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肠炎当然有可能了，但是还有一些跟水质可能会相关的。 对，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类呢就是传染性疾病。那在龟上呢也确实是有不少，那目前报道最多的就是病毒性的疱疹病毒。那龟上有好几个不同亚型的疱疹病毒，那他们会出现不同症状，比较多见的是包括它的上呼吸道、它的口腔还有它的眼部可能会出现一些病变，包括出现这种就是伪膜，尤其口腔会比较常见，起这种小泡甚至溃疡，然后会影响食欲，会影响它的视力啊等等都会出现。然后这个病呢就没有什么特效药，而且死亡率也是挺高的。 就暴毙，就是龟会暴毙吗？ 是这样的，就是暴毙的不是特别多。 对啊， 因为龟本身它代谢慢， 是 它是一个病程比较长的，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发现，就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这个动物生病了。对，龟上的很多病都是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是的， 只是可能没有表现特别明显的临床症状。 是的， 那比较明显其中一个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可能它的食欲最早还出现一些变化。对，那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食欲出现变化可能已经这个病程持续一段时间了，就不是说它第一时间就能让我们看到的，所以龟病相对会比较难。而且有些时候比如说它出现食欲不好了就不吃了，因为有些龟它不是天天都吃饭，有的可能一周吃个一两次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主人发现的时候可能就相对会更晚。 明白。 那这些时候就是去医院检查治疗，可能如果病情比较严重，也就恢复起来会比较慢。 好， 是不是？ 是是是，确实是。 唐大夫说的非常对啊！ 对对对，说的非常好，说的非常好，确实是这样。而且他说是什么肠炎的问题，可能就是跟首先要不一是食物，二就是水。其实对龟来讲，这两个是最重要的。 对， 现在有好多卖龟粮的，就买那龟粮，是不是也就跟养咱们的猫猫狗狗差不多？我只要喂这个，不需要喂什么生肉也 OK 呀、啊。 对，实际上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龟粮为主，因为龟粮它是一个配合饲料，就是按照这个动物的营养需求它配比来做的，然后包括它里面需要的钙磷比它会调整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区间，然后另外会额外补充它需要的维生素。 嗯， 那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均衡。当然你需要选择一个品牌比较靠谱的，然后品质比较好的。当然现在做这个龟粮也是国外的一些大公司，毕竟人家做了几十年了。品质会比较好。 好，一会儿我们再这样，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我们问一下唐神医啊，就是我真的、啊、 神医就是 因为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了、 啊、 就是我想给他换一个环境、 哦、 但是因为我之前那只龟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哦、 就是确实是因为我给他换了环境了。 你这个龟不是死盆吗？ 我他妈又有一只 啊、哦、又弄了一只。 哎呦，这只还挺神道的、哦、一会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弄了。现在养在一个澡盆，不是脚盆里边、 哦、 洗脚盆。 还是脚盆啊？ 还不如脚盆。 而且还不像那个时候养的、 哦、 那个时候好歹是一脸盆、哦、只不过它是脚盆屎。 你现在 这个可好， 是一个木桶是吧？ 不是木桶， 一个塑料， 是一个塑料桶。但是它是真的纯纯的脚盆、 哦、 就底下还有按摩器那种、 哦、 还能动 还能加温， 然后插上电，还有冲浪的效果。 没错 、嗯、这个好呀、 哎、 模拟了 这个特别好。不知道他喜欢不喜欢、啊、 是不是还能通过不同的震动然后来模拟一年四季发洪水了是那种。 关键是想给他改造一下家园，同时把这个洗脚盆给空出来，然后我们还能用一用、 哦、 但是我现在很谨慎，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嗯、 一会儿让唐大夫跟我们说说，我如果要给他搬一新家，我要先做点什么预防的措施、 嗯、 好不好？先进一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您伴侣动物的问题，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和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和，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你看，我们还是先解决香芋丸子的问题啊！他就马上又发来一条，你说：“哎呦，我以为是就是这是喂龟好，就是给他喂一些肉啊，鲜虾肉啊， 刺身。 对，觉得这可能是对他好，有时候还会喂特别多。”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养龟的地方都在阴面的屋子里、 哦、 晒不到太阳。 嗯， 还然后和水龟一块养的是一个，这叫雌雕是吗？非洲雌雕。 哦，鱼是吧？ 好像是。 哦， 鱼竟然跟龟一块养，我的天！然后说啊， 可以， 都有可能龟会咬它。 我也 对，我也觉得是啊。 那鱼要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也能咬着呀，它只要从 是哪种 慢慢吃嘛，一种是一口吞下去，一种是慢慢吃掉的。 就猪鼻龟、纯水龟有，我看到很多跟就是跟鱼一块养的，也还好。 哦，然后说它为了让非洲雌雕有一个碱性的水的环境，它在过滤池里边放了很多那种珊瑚骨，然后这是目前它做的。啊，那听完唐大夫说了，说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啊，说科学喂养是必须的。好，一会儿如果您还有继续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发过来。同时呢，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说一说怎么给他去建造一个新的环境，而这个环境一定要是安全的环境，也就是说怎么去消毒。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晴转多云，32度到20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有雷阵雨，27度到16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有雷阵雨，28度到16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有雷阵雨，29度到18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有雷阵雨，28度到15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有雷阵雨，28度到15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有雷阵雨，24度到12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出京方向四惠桥到远通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来自美联综合专业的医生。Hello， 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爱康动物园的赵博。 欢迎赵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转诊中心的唐国良。 欢迎唐神医啊。今天咱们聊的范围更广一些，除了猫猫狗狗啊，一些异宠、哦、如果您家里边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来看一条这个朋友的短信啊，他说，哎，我家有两只暹罗，平时呢都是我伺候，换猫砂，喂猫粮，喂水。可是这两个人呢，不是这两个家伙呢，老是黏着我老婆，却很少跟我玩，为什么呢？后半句我就不念了，我觉得可能， 哎，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哦、 嗯，赵博，性别你回答一下吧。 其实对于猫来讲啊，就是你给它吃啊，给它喝呀、啊，给它铲屎，它可能不太会记得你的好。他认为这些就很稀松平常、很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如果你更多的花时间去陪他玩耍，是有这种互动玩耍的状态呢，他可能会跟你的这种情感依赖会更好一些。 他就觉得你好， 对， 你跟他玩，他觉得你好， 因为他们在需求的这个层面跟我们人类想的会不太一样。 猫还是一个比较社会的动物哈。 嗯，确实是。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父母无所谓，抛在脑后，朋友最重要。 我觉得 很有义气、嗯。 猫应该是那种比较有，就是比较有人生态度的人。 哦， 嗯，我一想到猫，有时候会想到王菲老师，就是不管你贫富贵贱，他都不怎么爱理你，是吧？一直如一，是不是？也不会因为你有钱或者地位高就对你高看一眼。 现在好多人都有猫的性格 哦，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养猫？我觉得也是这样， 嗯， 因为大家现在随着社会什么贫富差距特别大呀，什么有好多负面的东西，人家也说我管你那些呢，我活得逍遥自在就好 哦、 嗯。然后他们突然发现，哎，猫好像跟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差不多， 嗯， 我也养一只猫，我们俩比较认同 哦， 我不想搭理你的时候你别搭理我， 嗯， 我想搭理你的时候你可以过来让我玩一玩 哦， 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当然还有一种是受虐的， 嗯， 对吧，我就爱照顾人，你还千万别感激我，你还千万别记得我的好，这样我会有压力的，对不对？这样他就把他的压力给释放出去了。 哦，这也是一种回报社会的好方法， 是吧？ 是吧？ 应该是吧？啊、嗯，好，那个大家有问题继续发着，我们来说一说那个给他给龟啊找一个换一个安全的地方的问题， 叫什么消化反应什么？我看好多 那是鱼比较多，因为养鱼的话主要是养水，养龟对水质要求没有那么高，因为鱼是因为要鳃换气，所以它水质会特别敏感。龟的话相对好很多，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水稍微晒一下，就把里面的氯啊什么这个消毒的东西晒掉就好了。通常它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那主要是需要勤换水，因为这不论是水龟还是半水龟，它都是就是肉食或者、嗯。就是杂食偏肉食，然后它的便会比较脏，所以建议通常我们会就是每天或者最多最多就是隔一天就要换水，就整个缸换 这么勤呢、啊、 对，然后换完之后需要把这缸好好刷一下、哦、因为你经常喂，因为它粮里头也会含很多这个蛋白质和脂肪，你刷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龟那个养龟的这个缸子水面的那一圈会有一些油， 嗯， 所以你要是不经常刷的话，它特别容易水质的这个变差， 对， 所以它会继发，因为它一直待在里头，它会继发各种这个皮肤的问题啊，包括甚至有一些会出现消化道的问题，会有这种情况、嗯、所以换水需要多换。然后环境实际上也还好，没有太多的要求，不一定说我每天换水一定要给这缸做消毒，不是必须的，因为它并不是说它身上带了多少多少致病菌，也没有那么多。 它那个脚盆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脚盆，嗯， 脚盆挺好的、 哎。脚盆存在一个问题 啊、 嗯，不太好刷，是不是？ 啊， 是啊， 对， 是啊， 因为里头那个沟壑比较多， 对，而且因为里边有脏东西，它不是有一口能放水的吗？ 哦， 就堵着了。 哦， 你得老通 着，是你的脏东西堵了，还 是 龟的脏？ 就是养完它之后，有那脏东西给堵着了。我那些其实还是能排着的。 嗯，其实那个也还好，那个经常它会有什么凸起啊？这个 对, 对对 对，就类似做了一个就是小岛一样的，尤其是这种就是像养的比较多的，像巴西龟啊、草龟啊这一类半水龟，它是需要一部分陆地、一部分水， 需要指压板。 嗯。对，就是能给它抬起来，就是让它露出水面的。 嗯， 就是它可能一半时间会想在陆地上生活，另一半时间想回到水里，所以它有的选择，所以那个也是个选择方式了、 嗯。 那除了这以外，如果我们用鱼缸呢，就有两种鱼缸，一个就是专门养龟，它会有一个平台， 嗯， 二楼，然后搭一个那种梯子，它自己会爬上去。 嗯， 然后还有另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放一块石头啊，或者厚的木板啊，当于做一个浮岛之类的， 嗯， 就它也能爬上来，就是它可以选择在水上或者出来。然后水的话也不要太高，它没过它就是背甲一大部分就行，不用说全没过，否则它一直在水里游挺累的，对，消耗比较多体力。因为确实也碰见，就是水很深，然后龟最后体力不支呛着的。都有， 真的吗？ 对，会有啊。 它作为一只龟，它被自己呛着了。 对，它主要是半水龟，而且所有的龟它都是用肺呼吸，皮肤也起到一定换气功能，但是肺还是主要的，所以它需要换气的。然后如果这个龟年纪又比较小，如果是体质又比较弱，生病了，然后你又放很多水，让它一直在里不停游，然后就确实会有这种消，甚至有淹死的。 我看见他们也不是一直游，好多是那种 飘在上面， 对吧？ 对， 就是人家也不用动的，那种也消耗体力吗？ 你看情况，大部分我看到都是一直在游的， 啊、真的呀？ 对， 对，它还是沉，影响那壳，它里面是骨头。 哦， 它很难说完全，尤其是龟年龄比较小，它占的就是它的肺占身体的比例会没有那么大，所以它更容易会往下沉。 嗯， 对。然后如果它有些疾病，比如说呼吸道感染，尤其是出现肺炎的时候，它那个两侧肺不一样，密度不一样，它会向一侧倾斜。就是有炎症的那侧肺通常会更沉， 哦， 它会向下沉， 哦， 然后它就更要努力游，因为它保住了不平衡，对，就更换了气， 哦， 所以就是还是对，就是水和环境大概就需要注意这些问题。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就是啊，饲喂的，包括肉这一块， 嗯， 所以确实可能跟饮食有关系。那钙磷比的异常造成的问题，就是龟上最常见叫代谢性骨病，叫 MBD， 然后这个问题会，就影响非常大，而且影响的会非常长远。就可能他小时候有这问题，成年之后你比如改善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壳长得就畸形了，有的长得就是凹凸不平的，甚至有正常龟是一个后背隆起的一个壳嘛。 啊，哦，对的， 我见过就是平的 凹陷的， 凹陷或者平的，就是两块平行的甲，一个瘪龟。对，就是小的时候，对，因为长大之后你， 不许笑，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人家都残疾了， 长大之后你再去调整饮食，再去调整它营养，它也没有办法恢复了。 那个壳无法撑起来是吗？ 对，就再长不回来，这就是畸形了，永远的畸形， 啊， 而且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就肝肾的损伤，也是长期持续的。就是， 那个唐大夫，我插一个问题啊， 嗯， 你们提供换壳服务吗？ 嗯， 就比如说他那个 手机吗？ 贴膜你也行， 贴膜我行， 凹陷了的这种 啊，没有 像你说的会影响到，但你想它肯定里头会挤着它的肉嘛， 嗯， 肯定是不舒服。 对， 你们能不能给它做一个人工的壳？ 这个目前全球没有这样的方法，因为它壳呢是一个就是它的壳跟咱们的骨骼一样， 哦， 就是相当于我们人换骨骼，它里面是有血管有神经的，而且尤其它壳如果正中间是它脊椎。 哦， 对，就是你把那切了， 壳不是那种脱下来像 马 甲一样， 啊，不是 脱下来还可以走那种， 表面是对最表面那层能脱下来，就有点像人的指甲一样角质的，但里边是骨质的。 哦， 然后对，曾经有人问我问题，就是龟喂药，因为要算体重嘛， 哦， 就是要刨壳嘛。 对对，哎，这个我也有 这个回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人吃药要刨骨头嘛。 对，那我们是骨头长在里头， 那不一样的，就是它骨骼只要有血液，有这个循环在，它是一个生物活性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药物代谢，血药 它是跟肉连着的那个， 就它有血液循环在里头，所以它的药物代谢是全部分散的， 哦， 包括这个骨骼它也是在里头的，所以对，不用去壳，也去不了。 哦， 对， 这都是动画片把我给害了， 嗯， 经常看动画片那种，是吧？拉开拉锁就出来了， 壳先放那儿了， 对吧？太过分了，刚才你说到哪儿了？ 啊， 你也忘了。 嗯， 那咱们一打断嘉宾， 没事。那正好我这边还有个问题没问呢。 嗯， 您刚刚说了，说是我这缸什么都准备好了，水一些的问题。 嗯， 我说的是，因为我上一次是在卖龟的或者叫贩龟的那些小商贩里边买的那个缸， 哦， 所以那个缸呢可能是被别的龟用过，所以我现在再去给他买缸的时候，我不敢保证我这个缸是纯新缸， 嗯， 从来没人住过的纯新房，毛坯交付的那种，所以我要想给他做消毒怎么做呢？是用八四消毒液那种就可以，还是？ 明明的意思不光是二， 我明白， 还有可能是凶宅。 哎， 我明白了 啊， 是这样的，不用先算风水了， 啊， 直接那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风险最大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传染病， 嗯， 可能会有，包括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致病菌或者一些病毒性的残留， 嗯， 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两个，一个是消毒，一个是充分的刷洗。那像这些大部分的细菌啊，它实际耐受这个消毒剂的能力不是特别强，你用一些简单的消毒剂都可以，包括我们家里常用的像滴露啊，甚至八四都可以，八四是相对消毒能力比较强的， 嗯， 所以用八四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就是我们消毒之后要充分的清洗干净。那消毒程序是这样的，就第一步先要把它刷干净，所有表面残留的有机物都要刷掉。 什么叫有机物？ 就是死皮啊，或者是脏的东西啊，就是这些有机物。 感觉还是小。 嗯， 好的，有机物 要消毒，因为如果有机物的话，它会影响消毒的效果。 那第二步呢，就是用消毒剂浸泡，通常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你按照消毒剂说明的那个浓度去稀释，然后浸泡15到20分钟，然后倒掉，清水冲洗晾干就可以用了。 嗯， 然后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实际更简单，就是直接刷洗就好了，因为它表面即使残留一些病原微生物，就是因为钢玻璃的它是很光滑的，就是很难说有很多东西去残留在表面。 哦， 所以你只要刷洗，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比如洗衣机它有个什么洗净率，比如说就好多现在洗衣机90%以上了，95%以上，甚至就等于说我洗一次就只残留脏东西只剩5%，那洗两次就大概是25%，就非常非常少了，对，就很少的量，所以你刷两遍实际就很干净了。如果你还嫌，你再刷一遍，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嗯， 对，所以这两步我觉得就可以完全解决这个 高温消毒， 这就放心了。 高温。 你主那个 高温可能比较难操作，就是你怎么确保一个很大的容器去把它都加热？ 有那种脚盆呀，把那个小缸泡在脚盆里，脚盆是可以加热的。 我要换一个比脚盆大一点的缸。 对，而且 带平台的， 拿开水放到浴缸里烫。 水，但是你很难，就是这样的。高温消毒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温度，第二一个时间。就它俩都同时需要满足，所以温度的话，如果说我只倒开水，它水温很快就降下来了，时间没有办法维持。然后那高温两种了，一个是巴氏消毒，就像我们喝的那个牛奶， 巴氏消毒才60多度， 对，它60多，但时间很长，差不多半个小时呢。然后但是巴氏消毒它没有办法杀死所有的病原， 对， 大部分会杀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在医院常用的这个高温高压121度，然后它几个大气压，然后10几20分钟就够了，但是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彻底，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病原全都杀死了。 嗯， 对，但是应该很少有能放进鱼缸的那种大的高温，可能人的医院可能有那种特别大的那个大柜。 哦， 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嗯， 对， 嗯，明白了， 就是巴氏消毒或者滴露就可以解决了。 对，可以的。 哦，好，那个明明那个脚盆。既然龟要搬出去了， 嗯， 明明还要接着使用吧？ 可以的，我觉得 那个 同样的方法， 同样也给他消一下毒， 对，可以的。 明明过两天也角质化了，所以也需要消一下。 嗯，这可以的 啊。好的，你看我全都被你想到了， 真好，我都没想到。我净想着他搬出去之后，我就直接用了。哦，好，特别好。哎，那说到这个，就是龟。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水的问题，可能水我们忽略了， 嗯， 或者这几天太阳不好还是怎么着的，我们忘了晒水了，它可能身上会有一些起那个小薄膜。 嗯， 我记得有人说过，倒也不是苔藓， 哎，我见过， 就那种小薄膜。 嗯， 是有苔藓，还有长毛的， 就是皮肤它会新陈代谢了，它会长着新的皮肤。 对， 然后如果说你水质，尤其是含有这个消毒剂，就是水里滤，没有消除， 对， 它对皮肤刺激会比较强，可能会。正常可能它比较周期比较长的去蜕皮长新的皮肤，那可能你这个操作就加快了它，就可能里面的皮肤还没有完全长好，然后就外面的皮肤就因为刺激可能就要脱落了。 哦， 对，可能这种情况，但是通常也还好，就是偶尔一两次不会说有特别大的问题。 哎，嗯，唐大夫，就是咱们家里的那种自来水， 嗯， 然后一般晒多长时间，您说的那些绿啊什么的就基本出去了？ 通常晒一天，或者时间不够你晒一晚上，也就是它不有的时候晒，有的时候你就晾一晚上，它也都能排出来。哦， 如果我就直接用，比如说家里的什么矿泉水，或者说是有，家里不是好多人水管都安那个什么净化器， 净水器是吧？ 安用了那种的，应该就 那没问题了，直接可以用。对， 哦， 对， 可以，好， 对， 好啊。这样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伴侣动物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回来之后呢，我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 好的， 要先于大家稍微问一下， 关于足疗方面的问题， 这个倒还好。但是关于这个洗脚盆选购，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技巧。 那我们来聊一下吧。 啊，咱们改天再说 吧。你一般买多少钱的？需要什么功能？颜色方面， 颜色倒还好 啊， 但是材质很重要 哦。 现在有那种木质的，包括底下它有那个震动纹，是用什么橡胶还是什么东西给你做的？ 哦， 它的力度可以传导的非常好，就是你在使劲往下踩的时候，你基本上站在那个上面，它都能给你产生震动 哦， 那个确实还不错、哦、啊。这个回来咱们再聊啊，咱们还是说到伴侣动物的问题啊。这个我接下来要问你一个关于狗狗的问题了，因为最近我们的狗团里边来了一只小狗，特别小， 嗯， 说是2个月左右、嗯，也一看就是特别小的小狗。当时抱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么小的小狗你最好不要带它出来吧。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去打过疫苗什么的、嗯、他说还没有呢。因为是有不知道是谁，是放在他们的单位门口的一个小土狗、 嗯、 刚生的，可能就放在他们单位门口了。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我现在想先让他稍微找一找，而且他们家也有狗，看一看跟他们家的狗相处怎么样。 嗯， 我想问问，像这样的情况下，首先第一哦，我没有确定他打没打疫苗的情况下，我能不能让他跟我们家已经有的这只狗进行相处？还有就是能不能出来？ 最好是不要，因为像这个年纪的狗，就算它真的是打了疫苗，肯定也是没有免疫完全的。一般像我们打疫苗会从差不多50日龄开始打， 嗯， 打那个比如4联啊，或者6联或者8联这样的。那如果正常的免疫程序呢，通常要打3次这样的疫苗，那可能中间要间隔3周到4周打一次，那打完3次差不多就2个月过去了。 嗯， 所以想从50日龄加上2个月，这就得70多天，就2个多月的狗。 对， 所以差不多将近要3个月了。 对， 所以这个时间肯定是疫苗没有打齐的，这时候体内抗体，因为母源抗体的消失的很快，母源抗体差不多会在40多日龄的时候就慢慢的在衰减，就没有了。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是没有什么对这种病毒的保护的，在它的身上、 嗯、 那尽量还是少让它去接触那种太过复杂的环境。 嗯， 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呢也确实是一些传染病相对比较高发的季节，又是幼年的这种免疫力相对比较差的动物，还是挺容易在这个过程里面去出现一些问题的。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尽可能的还是要跟家里其他养的动物进行一个隔离。 嗯， 一般的这种隔离观察的时间差不多会在2到3周，如果这个2到3周过去了没有问题，那就尽快的带这个新的小的孩子去打疫苗。 嗯， 然后疫苗打全了之后就可以放在一起，然后可以出去玩。 哎，要不要先让他去带到医院去，你们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其实可以让 他 带到医院去做一个新氧犬的体检，一般的这个体检里面会包括一些传染病的检查、抗体的检查、 嗯、 然后一些粪便常规的检查，包括血常规的检查。 嗯， 还有一些体格检查，就基本的这种外观啊、皮肤啊、眼睛啊、耳道啊这些常规的检查， 嗯， 去看一下。如果确认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就可以再加先常规的饲养。但是在这个饲养过程里、 嗯、 最好也是隔离，因为毕竟它的免疫力相对是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家里那只年龄大的，可能它打了疫苗它自己不会发病，但它有可能把外界环境里的一些病原带回来。 对。对，嗯， 所以还是隔离会好一点。 所以大家真的有的时候问我，我还是给出了一些 非常 的指导，还是 真知灼见的建议。 对对对，他问完我之后，我就说你去角门吧， 你去角门 那边有咱们美联的店， 一个 对那边有， 就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店，应该就是角门的那个店了 啊？是吗？ 在杨桥那块？ 对对对、嗯、啊，反正就是那附近吧。我大概搜了一下， 双井更近一点吧？ 这我们家。 哦，大兴，对不起，我还一直以为你住在台附近呢。 哎，好好 啊，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伴侣动物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回答一下孙琦还有 WH 的问题。 Baby, don't

你耗不过他。 你白天他要睡的时候你也叫 他一盹一觉， 你拿个喇叭，琪琪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但是说实在的，边牧这样的品种，因为它本身是牧羊犬，它这种体能消耗的活动是非常需求非常非常高的。 是的， 人家本来在正常的这种生存状态下，人家是放羊的，天天追着羊群圈圈跑的那种。 对， 咱把它养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它这种体能消耗不掉，它肯定还是会有一些这种行为上的问题的。 嗯，原来我。就最近我们还在聊一个问题，就是你狗群的朋友们在一块儿就聊养什么狗的问题。 哦， 因为我们院里边啊有一个年轻的夫妻俩， 嗯， 养了一只那个就立起耳朵那个特别大的 杜宾， 杜宾 哦 啊，养了一只杜宾，天天就一会儿拜托这个帮着给遛遛，一会儿拜托那个帮着给遛遛。后来呢，觉得麻烦朋友不好意思了， 嗯， 幸亏我们那儿有一个宠物。那个洗澡的地儿吧，美容院，同时也能寄养，也能带遛，天天就让人家帮着给遛。然后我说，你说这两个小年轻孩子哈，没事，你说你养这种狗干嘛？ 怎么这么懒啊？ 首先住的地儿也不是特别大， 嗯， 杜宾得是您家有庄园，那是人家看庄园的狗，对不对？你就捐在这么一小地方， 有几个人有庄园？ 你没有就别养啊。 除了赵大夫，谁培养这种狗？ 真的是，就是你看咱们去国外啊， 嗯， 看很多人养狗，人家是很理性的养狗，比如说人家住的地儿小， 嗯， 人家就养一辈儿小的狗，有一陪伴就 OK 了， 嗯， 人家也要考虑这狗到底舒不舒服，人家家里边有一农场，那养的狗无所谓了，只要是大的， 嗯， 你随便奔。像美国，你去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看他们养的狗完全不一样， 哦， 对吧， 嗯，对， 美国狗就是体型偏大，全是大的， 嗯， 因为地儿大呀，对吧， 嗯， 那么大的院子你随便跑。日本全是小狗，根本没大狗， 嗯， 大狗非常少， 对， 非常非常的少， 大车都非常少。 偶尔看到那边体型相对大的狗，也就是那个， 嗯， 那个，也就这么长的毛特别长的那种叫什么？我有点忘了啊。然后是一尖嘴巴，灵缇。 灵缇是短毛。 哦，那我就忘了。反正最大的我见过的最大的狗，也就是那么大，也算在咱们那儿都算是中型犬，还不到 哦， 还没金毛大的， 嗯， 最大也就是那样，一般都是小狗。所以您说，您在这个城市里边养狗，就不要养那种大型犬。首先，五环内是不允许养大型犬的。 对， 狗证您都办不下来，第一不合法， 嗯， 第二，对于他们来讲，饲养环境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嗯。 对吧， 就是在屋里也跑不开，在外面也跑不开， 对， 而且你也不敢让它跑啊，对吧， 对， 而且你遛起来啊，嗯，真的是费劲， 是非常 费劲。一般的人你要遛一个特别大型的那种狗真的蹬不住，尤其是姑娘真的蹬不住。我见过那个， 嗯， 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养了一什么狗，反正是高大威武雄壮的那种狗， 嗯， 有一天它类似吧，就是很壮，那个狗大概， 嗯， 我觉得看起来怎么得有六七十斤的样子。 嗯， 就是他们家那个主人有一天拿了，他们家都没有那种小细绳，都是大皮绳，然后大粗铁链子。他要带他出去玩，那个刚把他那个绳拿下来，那个狗蹭一下，他特别兴奋，没往出， 嚯， 直接就把他们家主人拽了，就躺地， 嗯， 躺地还不才拖着他走了几米。我在楼上默默地看着。 我真是要养那种大型犬，还是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行为训练会好点，要不然真的挺容易就把人拽倒啊。 对， 因为他开心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他会使劲往前冲。 是是是， 我试着拉了一回那个狗，根本就是他要想使劲往那边走， 嗯， 你只是减缓他的速度而已，你真是拉不住。 对， 我的妈呀！所以那种狗，大家在城里就别养了。 对对 对， 对 吧？而且你那狗出去， 嗯， 别人都得把狗抱起来，也影响邻里关系嘛，对吧？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养狗的时候啊，养狗之前要想好， 嗯。 您家首先是一个饲养什么样的饲养环境， 哎， 适合养哪样的狗？不是说我觉得，哎，这狗帅，这狗聪明，这个无所谓。我觉得真的倒无所谓，是狗狗都非常的聪明。 嗯，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养的那些大狗，人家真的是在外边有院子的， 对， 人后边靠着就是山，那狗砰砰砰几脚就上山了。 对， 那还用遛啊，对不对？ 感觉是二郎神的狗， 饿了两天，人家逮个兔子就回来了，就是那种狗。你说你要有那样的环境，您可以养一大狗。 对， 啊，还说远了啊，西语，我觉得您可以先交流交流，沟通沟通。 我觉得有， 别着急。 如果您那个愿意花点钱的话，有好多这种。可以培养他行为的学校，如果您自己弄不明白、 哦、 弄不了的话，可以交到人家那儿，让人家给弄、 嗯。 我觉得声带手术这种就算了吧， 确 实在太残忍 了， 太残忍， 对吧？ 哎， 这您是主人，您这弄得好像跟对待敌人似的。 真的，真的，嗯。接下来要说一个也挺残忍的事儿，这个一定得到赵大夫说。 哦、 啊，这是孙琦问的。如果我们家的母狗狗不生狗，需要做绝育吗？ 问到了关键点。哎，作为京城绝育方面的专家。来吧，赵博， 人家明明是皮肤科的， 京城咔嚓圣手赵博赵大夫来。 其实如果要是不考虑让他去做繁殖的话，对于他们自身的健康来说，还是应该考虑尽早去做绝育会好一点，因为毕竟他如果不做绝育，等到年纪大一些的时候，在相关的这个部分出现疾病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嗯， 而且一般的那些病也不太容易在第一时间被主人发现，真等到说病发了，然后有症状了，被我们看到了，带到医院了，很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甚至是有一定的这种致死性的问题的。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应该考虑，或者你可以找一天，比如说带他到附近的医院，然后跟医生也是坐下来聊一聊，商量商量，就咱们现在的这个饲养的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可以问问医生，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需要去做。 嗯， 但是大部分整体的情况来讲，还是要考虑最好能做的要会好一点。 嗯，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可能唐大夫要来说一下。他说，养鹦鹉必须要吃一个叫做滋养丸的东西吗？ 这个是什么？滋养丸 就是颗粒饲料，就是混合饲料， 哦、 就等于是跟刚才咱们提到龟粮，包括猫粮、狗粮一样，就是人按照这个动物的营养需求，然后配比合成的一个东西，然后做成小颗粒儿。 嗯。 然后那目前呢，在就是所有的参考资料，包括国外的书籍上，都会建议以这个为主。那不同的书、 哦、 还有不同资料，还有不同的专家，可能建议的量会不一样。那最少最少，它应该占到饮食比例的50%以上。那多的话呢，有的人会建议80%以上都以这个滋养丸为主。 哦，真的。 对，然后剩下的呢，就以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然后也可以就是自己做一些食物。提供给他，就是确保他食物种类越多越好，就是因为越多他越不会某一种营养元素缺乏，因为这些鹦鹉在野外他可能会采食50-60种，因为有专门的就是做野生动物行为学的，他会看这些动物在野外他吃什么，每天可能吃很多不同的植物的叶子啊、种子啊、果实啊，他都会吃，所以我们在家里没有办法满足那些原产地的食物，可能就是尽量的满足营养需求，然后种类多样化，这样会比较好，避免它有营养的问题、营养缺乏。 对，哦、所以就是鹦鹉都得吃滋养丸，那其他的鸟呢？ 建议就是这样的，就不同鸟有不同的粮，包括 不同鸟有不同的滋养丸， 不同的颗粒粮，对，叫、哦、也可以叫滋养丸了。那比如说像鹩哥。像这种它叫软嘴鸟这一类的，那它在野外是吃果实比较多，然后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粮食不能含太多铁，如果含铁量太多，会有一个病叫铁虚肌症，然后造成肝损伤，所以这个在鸟粮设计上就有专门的粮食做这个，就是专门给它的，然后它们还不能通用。对， 哦，这还挺麻烦的呢。 是， 哎。但是能混养吗？因为我前两年回家 啊， 我爸，我爸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嗯、 啊，就是他不是前一阵养鸡，然后我在节目里讲了我们家狗和鸡进行了一番那个、 哦、抢食的， 对对对，这个事儿你也知道了、 嗯、是的、 啊。然后那个现在我上周又回去了， 嗯， 我爸又引进了新的品种， 哦、 养了鸽子、 哦。 现在我们家简直那个后院啊、哦、非常壮 观，很欢乐。 远处一条狗，然后。他那个鸡是住在一层， 嗯， 二层和三层住的是鸽子， 鸽子嗯、 然后在他那边上的那个、 嗯、 又挂了一个鸟笼， 嗯， 是原来我说过那个养的那个鹦鹉 啊、 嗯，就是我现在想这么混养，哎，它离得很近呀， 嗯， 会不会有什么传染影响？ 会，确实有这风险了，因为鸽子它我不知道放不放飞啊，因为很多咱北京养鸽子要放。啊，如果放飞的话确实有风险，然后一定要给鸽子做一些基础的免疫，那目前能做的就是主要是新城疫， 就是因为确实就是一个病毒性传染病， 哦， 就是鸟里的。当然，通常意义上不会传染给人，即使传染给人，就是轻微的一些结膜炎的一些反应，不是很严重。但是对鸟来说是一个很危险，可能致死的。然后会出现一些神经症状，就特别特别典型的，就是我们本科都就是兽医都学过的，就是一个冠心状，就是它脖子往后窝的一个姿势，它会影响神经系统。对，死亡率非常高。那鸽子有疫苗，如果它出去的话，可以给鸽子打。因为鸡，大部分养殖场有，我不知道有没有针对个人宠物的这种疫苗。对， 我爸好像也不是把它当宠物那样。 然后对于鹦鹉来说，鹦鹉好像没有专门用的新成疫的疫苗。但是我觉得你只要给鸽子做了免疫，它有保护力了，它通常不会携带，不会传染，就是会安全一些。 所以最危险的是鸽子。 对，因为鸽子会出门嘛。他会接触到别的动物。 那如果不让他出门？ 那也行，对。 不让他出门，然后 不让他出门， 那基本他们养在一起问题也不太大。 应该还好了，对，应该只要都是对从小一块养起来的，他们互相应该也没有太多的交叉传染了。对， 那我就放心了。 对， 因为我们家现在生态环境真的相 对很丰富。对， 因为前两天我们家的狗还又逮住了一只黄鼠狼， 哇 说据我妈说是来偷鸡的。 哇，这好厉害啊！狗 被我们家二级当场摁住，这吓人！ 哎呀，已经开始有故事发生了 啊！真的，我们家现在后面太可怕了，过两天都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了。我跟你说，动物园 这个 WH 他们家呢也挺热闹的啊，不过是三只龟啊，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养别的。人家说了，说你看看一下我们家这三只龟的生存环境，我们一看，哎呦，真不错， 还放了一个大木头， 是是，而且都讲了一下三只龟怎么来的，说最小的是一只公龟啊，已经养了两年了，非常活泼啊，还有呢，中等的那个大小的是春天的时候买的，还有最大的一只，这是抢救过来的，两个月前从狗笼子里边解救过来的，说当时是看到有一个卖狗的。啊， 拿龟喂狗， 对，就这大龟跟两只小狗关在一个笼子里，可能不是喂啊，可能估计也不知道哪儿捡的。龟呢，满身都是伤，看着特别可怜，就花了100块钱给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呢，就一直干养治疗，最近已经好多了，状态也不错。这就我就有一个问题啊，当然可能 WH 他没有面临这样问题，人家可能懂。就比如说我们家先是一只。后来呢，因为某种机缘巧合，我又来了一只。但是这一只呢，要不我可能是买的，在外边的龟市上买的，或者要不我是真的是抢救过来的。啊，我这 社会关系比较复杂， 是的， 身世不明， 我不知道他身体里边有没有什么病因啊，或者说携带什么病菌啊。我拿回来之后，我要先干点什么？我怎么给他消药毒，还是怎么办呢？ 就是你们有没有关于龟的体检？ 是这样，有龟的体检，但是有一些疾病有可能，因为都会像猫狗一样，龟也有刚才我说了会有传染性疾病，它这些传染性疾病有些会有潜伏期，就是如果你刚买到也好，很多时候你尤其是买的，你肯定会看到是一个健康的龟，所以它可能是潜伏期没有发病，有可能你检查它不一定有明显的异常。那无论是什么样情况来的，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那最重要的建议就是生物安全，就是你要做隔离，就是像龟的话，建议至少3个月以上。就是你新养的这龟跟现有的就完全在不同的环境， 那不是还得再买一套房吗？给他不就是买一个那个他的龟龟的那个， 没事， 洗澡盆。 二套房不限制啊，可以的。对，因为你要放一块，真的会有这个风险。因为 那这两个缸要离得也很远 啊，这个还好，这个不太需要了。对，就是你消毒的东西、倾斜的东西就尽量要分开，就不要用一套，因为这样可能会有交叉传染的机会。对， 就这样就 OK 了。 对， 3个月。 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也是请教唐大夫了，说，我们家的貂啊， 貂 现在 在脖子上的， 现在有点热吧， 在怀里， 6岁多了啊， 六岁， 现在呢主食给的是貂粮和冻干，零食呢就是鸡肉干啊，偶尔给点营养膏和鱼油，哎呦，我吃的真好，想问一下，老年貂除了以上这些物， 就别加儿化，加儿化感觉就是围在身上的。 老年貂除了这些以上 啊，我还应该补充点什么呢？貂多大算是老年了？ 貂通常的寿命大概是5到8岁， 哦， 所以像这个年龄确实 已经算老年了。 对， 好。 然后饮食上，我觉得基本上搭配是比较合理了，因为貂是纯肉食动物，那就是以粮为主，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包括提高到这个营养膏，那里面它会补充一些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里面都会有、所以饮食上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然后像年龄比较大了，我会建议就是做一些定期的体检，因为像貂的话也是一个肿瘤多发的一个物种，那最常见的就是内分泌的一个肿瘤，叫肾上腺肿瘤。那它会引起的就是它就是相应的一些症状，包括掉毛啊，包括一些外部生殖器的一些改变啊等等。然后嘛，就是一个就是肿瘤嘛，很危险的一个问题。对，包括也会有其他的，包括胰腺的肿瘤啊、淋巴瘤啊等等，都可能会出现。所以像年龄比较大的，我会建议考虑定期做一些检查。对， 现在养貂的还挺多的。貂是散养就可以吗？ 不是，貂是就是养在小笼子里，建议是养在笼子里。 得有笼子。 对，尤其是一岁以内的貂，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吃衣物，它乱咬，特别、因为它特别活泼，它会喜欢乱咬东西啊。今年我已经做了几个两到三例吧，就是貂一岁以内的吃衣物，然后把胃切开取出来。 哎呦， 他们都吃什么呢？ 就吃什么假花的。 假花 泡沫，对，里边有金属丝儿的，对， 逮什么吃什么呗。 对，还有一个我忘了是什么了，是个咬胶还是什么，忘记了。对，反正对取出来了。 那是狗嘴里抢的，估计是。 对，这有可能。对，所以貂就是咱们说的雪貂，就是一般养的笼子里会比较多，而且它需要空间也不会特别大。对。 他们不需要攀爬之类的吗？平时？ 它在里面就是它很柔软。在里边很柔韧的，对 啊，就有个小环境， 对，小环境它就 不用在家给它弄个类似像猫什么猫爬架之类的那种 啊，不用， 它会 在一个小窝里头 放出来，会腾高爬低的那种吗？ 会 一会儿隐藏在那个窗帘杆上， 那 缠在上 面，你来雾吗？貂一般不会了，但是它会比较活跃，爬来爬去的。对，通常白天你放在家里，它可能很多时间都在睡觉。对， 晚上出来是吗？ 比较活跃会。 哦， 你就是主人在家的时候可以多陪它，让它出来活动， 挺有意思。 但是一定要看好了。对， 哦，你们家可以养只貂， 我算了吧。 对，有点味道。 养一只貂，跟黄鼠狼的下场我觉得是差不多的，长得也是颇为像。 会不会因为毛特别柔顺，所以你们家的那一只就爱 上它就缠在了我们家狗腿上？ WH 也说了，我们家也特别热闹啊，养的东西也非常多，有鸽子有鱼，也给我们发来了照片，真好。如果大家对于咱们的伴侣动物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进一段广告和音乐，马上回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Yeah, 管不住的心呗。你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得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阿美，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配。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就是管不住那心会乱飞。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只要放弃为所欲为？

哈士奇掉毛特别严重，这个得分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因为哈士奇这种品种它本来底绒就特别的厚， 对，那个 确实这个掉毛的问题不太好避免。 我先那个给你分析一下我们家的哈士奇， 嗯， 正常掉毛大概能有多少，您衡量一下是不是比我们家这个还多，然后如果是比这个还多的话，那你就让赵大夫给你分析一下到底是病理性的掉毛是怎么回事。 嗯， 我们家那个哈士奇最近也在脱毛嘛，我上周说了，就是一个大的垃圾桶，有点夸张了，就是普通的桶，家里那种涮墩布的那种桶， 哦， 大家大概知道有多大了吧，就是每次下午的时候我遛他回来，拿那个就是那个刷子给它往下刷那个毛嘛，然后大概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一桶，当然不是说压实了的一桶啊，就是虚的一桶，真的就非常多。就是如果您家也是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如果没秃，就是一片一片那种一刀就全下来那种，您就不用担心，因为它每年掉毛的时候确实会掉特别多啊。然后那个如果比这还多，赵大夫接着说。 嗯，这个也不能光看量的，还有它掉的这种毛发的类型，因为狗的话，尤其像哈士奇这类的犬，它有主毛，然后有刺毛，刺毛就是咱们所谓的那个绒。 嗯， 一般你可以看一看，如果它掉的主毛的比例很多，那这个可能还真的是有问题了，我觉得这事儿就得上医院了。 嗯， 包括有的可能都已经出现了局部的这种眼观能够看到的这种毛发稀疏的情况，或者说有这种局部的脱毛斑， 嗯， 甚至皮肤上可能还会长一些这种小的丘疹啊、脓泡啊、结痂啊，那这个就真的得上医院了。 嗯， 如果没有，您可以自己看一下它这种掉下来的毛的里面的主毛的比例和刺毛的比例。一般主毛就是那种比较直、比较粗、比较油亮的那种毛，就是主毛。然后刺毛就是那个绒嘛，一般都弯弯曲曲的，然后比较细软的这样的毛发。 嗯， 在这一季节，如果是生理性脱毛的话，它大概应该你就轻轻的葫芦一把。不是使劲薅它，就轻轻的葫芦一把下来，应该看到在手里剩下的这个毛发，你可能看不到几根乳毛，大部分的还是这种绒。 嗯， 这个一般在这个季节还算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生理性的脱毛。 嗯， 如果你明显的看到那种相对比较直又比较粗的这种毛发多了，那我觉得这还是有必要到医院做一些毛发检查的。 哦，他说看了一下，他听我说完，他觉得可能他们家那个脱毛的量和我们家的差不多，然后他说是绒毛，那是不是问题就不太大？ 嗯，应该是这个季节生理性脱毛。 那就是正常的换毛，你一定要适应，因为这种狗毛量确实是有点惊人。 可以买个去浮毛的梳子给它梳一梳，效果会很好。就是有一种，它那个梳子就一般，咱们不都是齿形的那种吗？ 哦， 它那个不是那梳子吧，长得有点像推子那样的。 哦， 当然像哈士奇那种大型犬，它那会长一点。 嗯， 然后呢，它那个就是前面那个齿儿也跟推子那个有点像，就很细小的那种齿儿，很短的。 哦， 然后你拿那个去梳它的一个过程，就会特别容易让那个死毛就掉下来了。 哦， 而且操作很方便，就你梳一下，然后后面有一个按钮，你摁一下，那个毛就掉下来了。 哎， 然后如果你 是剃下来了还是 掉下来？不是，它就是浮毛掉下来了。 哦， 然后它后面那个按钮主要是推前面的那个梳子头的，然后就让那个毛不就卡在梳子那个缝儿里嘛，然后一推它就掉下来了。反正用起来还蛮方便，我家也买过几把那样的梳子去用，还效果还不错吧。但是那个梳子如果用的话，你就不能局部特别多频繁的去梳，要不然有可能会造成那种人为的这种牵拉性的脱毛。 哦，就给人薅掉 了。就薅掉了那种的，确实会有。所以一般你要是有那样的一个梳子，你可能一周给它梳个2次左右，你可能觉得家里漫天飞毛的这种状态就会好很多。 哦，他说我们家的狗一年四季都掉得特别厉害，这个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我们家倒没有一年四季，就是一年好像大概2回吧，因为我也不是记得太清楚，是不是跟他在屋里，如果说是在那个一直是空调房养会有关系？ 嗯，其实对于它们来讲，因为毛发它本身是有毛发的这种生长周期的，一般它会跟很多的因素有关系，包括温度，包括光照，包括一些内分泌的激素啊等等的这些。 嗯， 那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北欧犬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北欧的这种日照的时间还有温度的这种状态，然后你把它换到北京的这个环境这么热， 然后日照时间相对又不像北欧那种两极分化的状态那么强， 嗯， 那这个时候也会干扰到它自身的环保周期，所以它可能在北京这个区域就不像说在正常的那个区域那么明显的季节性的换毛， 嗯， 而且本身这种底绒相对比较多的品种，包括像柯基那种底绒比较多的品种，其实它都是一年四季会掉的。 哦， 而且一般的这种毛发自然的脱落，它都是属于一个镶嵌式的脱落，它不会说突然夸一把全没了，它是相邻的毛囊往往会处在一个不同的生长周期里面，比如说相邻的这几个毛囊，那这几个毛囊里可能有一部分是这种生长期的，有一个部分就是可能是终止期的，还有一个大部分可能是中间期的，那你可能在这几个类型的毛囊里面呢，终止期的毛囊里面那个毛相对就是死毛，你可能轻轻一拽它就下来了，那如果终止期的毛囊数量比较多的话，那它可能表现出来就是毛掉的比较多，因为随便有点这种摩擦刺激啊，或者牵拉这种刺激，毛就出来了，掉下来了。 哦，您根据那个赵大夫的话，您分析一下。他说那个，我有人说我给喂咸了，这跟吃的咸有关系吗？ 完全没关系， 没关系。 吃咸了反而是对心血管啊，还有肾脏的这种影响会多一些，但实际上对皮肤来讲，盐分就是氯化钠这样的盐分，对皮肤的毛发生长还没有太多的作用。 哦，对，您再自己参照一下， 嗯， 反正您说一年四季掉的挺厉害，因为我们家的可能跟您家的饲养环境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家有院子，它是一年四季在外面， 而且张家口跟北京的气候也不一样， 哎，也比咱们这儿冷一点。 对， 它我们家狗每年要到十一以后，然后我再见到它，它就会明显瘦，就是它的毛掉的差不多要长新毛的时候，它就那个毛掉完了以后明显就要瘦一圈， 嗯， 等到我十一月份天气冷了再回去，它就胖起来了，就不是肉，就是它那个新毛长 毛就胖起来， 就是它我们家的狗，因为它一年四季它是跟着那个四季的温度在走，所以它那个变化我是看的比较明显的，但是在家里可能现在大多数的人家里你都恒定在差不多的温度上，可能就没那么明显，所以如果不特别不放心，像赵大夫说有一块一块那种秃了的就去医院看一看，如果就是正常的， 嗯， 你说一点点它就是毛多。 其实确实这个要是觉得太多掉太多的话，有条件还是应该到医院至少是大夫看一下，做一下常规的这种检查， 嗯，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的可能眼观就能看到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踏实了，就不用太纠结这个事情了。 哎，对，因为咱们这么说吧，都是也看不见，就处在一个大家都是猜测的阶段，你带到医院，比如像赵大夫这样比较有经验的，可能看一眼就知道是不 是 问题了。是 的啊，嗯，再来看一看虾皮皮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金毛啊，每天早上出去特别喜欢在草地里边玩，草地里面呢就有很多的露水，时间长了身上会有很多的小疙瘩啊，都结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应该怎么办呢？露水怎么会让它身上有小疙瘩？ 其实倒不一定是露水，这可能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它有没有按时给它做体外驱虫，因为那种比较湿润的环境里面相对寄生虫的这种感染的概率会 多，就是跳蚤这样的寄生虫， 嗯， 在这个季节真的已经可以用疯狂这两个字去形容它了。再有呢，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有一些植物过敏的狗狗，那它有可能频繁的去那种草里啊或者什么的，就会引起一些过敏反应，那种时候可能就会长出一些丘疹啊小红点啊这样的情况。 还有植物过敏的狗狗呢？ 嗯，很多， 有 各种草过敏的，然后各种花粉过敏的，尘螨过敏的， 太可怜了。 现在小动物这块尤其是狗的这种过敏概率还真的蛮高的，至少我在日常接诊的病例里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过敏症。 是因为他们的基因里边就是有突变了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就是基因太纯了， 嗯， 所以他们受到了其他影响？ 因为其实过敏症的话确实有一部分是有遗传倾向的， 嗯， 所以有可能跟这个繁育什么的也会有一定的关系。 嗯，那像这个他怎么办呢？那只能去医院检查一下了，首先看是什么东西弄的，对不对？ 嗯，对。 但是过敏呢还是虫子咬的？ 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很多我们都需要用药物去治疗，但是如果他没有按时做体外驱虫，可以先让他把驱虫做一做， 嗯， 再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不行那就真的得去医院了。 虾皮皮同步也跟我们在互动着，他说定期的体外驱虫都已经做了。 嗯，那要这样的话确实有必要到医院看看，因为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有过敏症的发生，而且在这个状态里面它很容易会激发一些微生物的感染，包括像细菌啊， 嗯， 像马拉色菌啊这样的感染，它有可能造成进一步的皮肤症状的恶化。那我们最好是能够在一个比较轻微的状态下，用尽可能少的药物去控制住，不要让它发展得太严重。 如果他们过敏了，他们怎么办？也是吃那种抗过敏药吗？也是能局部脱敏或者逐步脱敏那种吗？ 嗯，你指的是脱敏治疗吗？ 对呀、 啊，有啊。而且现在其实这种动物的，尤其是狗的这种过敏症的治疗还是很丰富的。当然，你选择哪种治疗方式，主要还是得看它的症状表现怎么样。 嗯， 如果说持续时间很长那种，可能我们就要考虑做脱敏治疗了。 哦， 但是脱敏治疗对主人的要求会比较多。 哎，我就现在觉得吧，人的过敏的好像也比以前要多。 嗯， 动物过敏的是也是多了呀，还是大家现在关注了，还是就是原来可能在医学上不觉得它是过敏、 嗯、 现在你们研究出来哦，这其实是过敏，是哪个原因呢？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吧。因为一般来说你像人的过敏是就是他所生活的这个环境 嗯， 相对越干净或者从小来说接触的这种过敏源的种类越少，那他可能得过敏症的概率就会越多。 嗯， 因为这是机体免疫调节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他从小就接触很丰富的这种环境的时候，相对这种过敏的概率会低一些。 嗯， 包括人也是，你看就是发达国家一般生活的这种室内环境比较清洁的这样的国家，那可能过敏症的发病率就非常高。那如果是像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然后生活环境很差的那种国家、 哦、 反而是过敏症的发病率很低的。 哦，就跟我跟一个大夫聊天，他说你看你们不生活在医院，觉得医院好像每天有各种病毒，其实多接触点病毒没什么事儿。你看我一年接触那么多病毒， 对，会形成抗体。 对，说他说我一连感冒都不感冒、嗯、 领导都是这么骗的。虾皮皮又说了，说我们去了医院带他去看了，那个医院的大夫说是湿疹。 嗯，其实湿疹呢只是一种皮肤的表现，形成湿疹的原因非常非常多的。 嗯， 而且湿疹对于小动物皮肤病这块，湿疹并不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名词来形容这个问题、 哦、 往往都是对一系列的症状的一个判断，但实际上能引起这样症状的原因非常非常的多。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话到皮肤专科的医院去看一下会好一点。 嗯，好吧啊，如果你有后续的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有一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给漏过去了、 嗯、 抱歉啊，这是大爱无疆的问题。他说先是晒了晒他们家的龟、 哦 说龟养得非常好非常健康啊、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的猫特别爱喝乌龟盆里边的水。啊，后边说了一句，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能就是在喝水的时候跟乌龟可能有一个互动吧。 哦、 他就想问问，猫喝乌龟的那水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哦，有事儿吗？就像我们家狗经常吃鸡的饭，又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很难说了。对， 哦、 如果你刚换的水，那肯定没问题。但如果龟里有在里面已经排便了，水比较脏、 哦， 那也看情况了。对，有可能有问题，有可能也没什么事儿。 就大概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它的便里头 会有细菌啊。那这些菌它里面有一些可能是没有太大害处的，就是一些就是正常的一些菌群，比如说会跟猫里类似的、 嗯、 那也可能有一些致病菌或者机会致病菌。然后如果猫本身这个时候状态又免疫力稍微弱一些，或者说它摄入的这个菌的量比较多，可能会出问题。对、 嗯、哎，那为什么它会去喝？就是好奇吗？ 啊， 争宠。 很多家里养鱼的那个猫都会喝鱼缸里的水。对 啊，真的。他们为什么不吃鱼呢？就是喝水。 是想把水喝干，然后 鱼逮不着。 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猫会 就是吃鱼，但实际上猫天生它不会捕鱼，也不会吃鱼。 嗯， 它更多在野外，猫可能它的主要猎物，就作为野生动物进化角度来说，它抓鸟、抓小型啮齿动物会最多。对，就是为什么人之前驯化猫，实际为了帮助保护这个谷物，就是主要抓一些老鼠啊，有些会抓兔子，然后抓鸟的也有。这个真的是 猫可以抓到兔子， 可以啊。就是美国， 他们不是差不多大吗 ？BBC 有拍一个就是猫的秘密生活，就是在欧洲，他们因为散养，就是当然他们给带监控摄像头啊什么的，然后就记录他们每天活动的范围非常非常大，然后他们会给主人，因为在家都吃猫粮嘛，他们也不饿，但是作为天生的猎手， 给主人带兔子回来， 对对，就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动物，然后主人会冻在一冰箱，然后拍节目的时候一开冰箱门啊，摆整整齐一堆，然后各种鸟，然后各种兔子，所以就他实际这种散养是一对，就是国外有研究就对野外种群是有一个威胁的，所以现在有一些研究在给他做一个防护装置，就能让野生动物及时发现的。最早做的是铃铛，但是后来发现猫实在太厉害了，有铃铛也没用，还是能抓着鸟。然后现在新的一个设计是给它做一个脖圈，彩色的，颜色特别鲜艳，然后就是效果很好，说是。 就是走到哪儿都让人别人先看见它。 对，就你直接能看到它，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看到它，不灵不灵的就吓跑了。 哎呦， 避免对野生动物造成威胁，因为确实就是这些国外它。就是散养的特别多，所以对野生动物的威胁还是挺大的。 哎，那个在您接诊的这些病例当中，有没有因为那个猫然后比如说喝水或者打了那个龟之类的， 龟 因此受外伤的？ 龟 因为毕竟是人家的那个环境，人家也要正当防卫一下，结果没打过人家的这种。 那个龟还真没有，龟没有被猫伤着的，但是龟有被狗会咬的，直接壳咬烂的都有。就很严重，很严重的。对，然后猫的话，养鸟的可能会比较危险。我临床有遇到过，就是家里鸟被猫咬的，还有被抓的，咬出好几个洞来。对，就是很严重的。 哦，所以养龟的不能养狗。 就是也不是说 不 能了，就也不是说不能了，就是尽量不让他们太亲密接触。所以养鸟的，就是也看也分鸟也分猫，对。对，就是不要这个你看到这猫明显看到这鸟很激动了，就是要做出这种捕猎的这些姿态来了。 它很激动是什么样？我没见过。 它可能有，你看它猫嘴会就是那种抖动 的抽搐， 对对 对, 对, 对，抖动。然后它捕猎，对捕猎的时候身体会伏低，对叫声都完全不一样了，对， 真的吗？ 眼神也不一样， 还挺有意思的。 对，就为什么好多那个逗猫棒都是拿鸟毛做的 哦， 那天性， 哎呦，真是不一样。 还有可能他们都是想看这个才养的， 所以你们家就是缺只猫。 我们家有狗，我跟你说，其他的动物都进不来我们家那个院子，猫离老远就跑了。 哦， 你想黄鼠狼那么柔韧那么快都能被我们家狗摁住。 对，你没见过我们家猫，我家那个我爸那块他也是遛弯的时候捡了只猫回家，那猫跟着他就回家了。 哦， 然后那只猫住在那个院子里嘛，我们家那个平房，然后只要有狗到家里，我之前带我们家狗回去的时候从二楼跳下来把我们家狗揍一顿，把狗打跑了。就会有这样的比较厉害的。但是那个猫还很乖，家里面我们家也有鱼也有鸟什么的，它也不去抓它们，就 是恨狗， 对，就看到狗就冲上去打一顿。 我的天！ 而且多大的狗它就打，因为我哥那会儿养一金毛嘛，然后回去的时候就也从二楼跳来把金毛揍一顿。 老猫真的是一般的狗打不过， 金毛也合着怂着。是吧，大多数都是这样，比较可爱啊，比较可爱，比较博爱。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大夫和唐神医啊，我们一块儿来分享 唐神医 的 名号 算 是坐下了。 是的啊，希望下周六还能见到唐神医啊。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咱们 聊湖南茶区。 哟，湖南茶区，这个我还没涉猎过。 好， 明天好好听一听，17点不见不散。 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登上那高山，自由的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